我们就拿欧美歌坛来说呢，要是放在一两年前问这个流行女王、社交女王是哪一位啊，相信这个熟悉欧美歌坛的朋友都会说出泰勒·斯威夫特的名字。但是呢，这两年呢，他就慢慢的被后来人给超越了。那么其中一个呢，在音乐的榜单成绩和社交网络热度上都把它超越的，就是被人称作 A 妹的艾丽安娜·格兰特。那前段时间呢，她发行了新单 Thank You Next， 谢谢你下一个，然后呢，在欧美各大榜单上就展开了屠榜，哇，啥呀，几乎呢随便打开一个榜单，第一名都是她。而且呢，这个身高不到1米6的女歌手在中国也有着超高的人气。有人呢喜欢她的声音啊，有的人喜欢她的性格，也有人喜欢她呢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有人喜欢她呢浑身上下散发的正能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A 妹。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她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A 妹呢，算是年轻一代的翘楚了。她呢，出生于1993年，是家里最小的女孩，所以说呢，家人对她格外宠爱。他呢能够踏上音乐之路，跟家里的鞭策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很小的时候呢，他就表现出来对音乐的喜爱，所以说呢，家里也会努力的为他创造机会。那么4岁的时候呢，就开始登台表演，几年后呢，开始在劳德戴尔堡儿童剧院担任主演，表演了《绿野仙踪》和《美女与野兽》等等好几部音乐剧。那么咱们在这儿呢，既然提到了这个剧，我们就来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劳德戴尔堡。这是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座城市，同时呢还是一座文化名城。那么世界十大热门剧院之一的伯劳沃德表演艺术中心呢就在这座城市。那么这里的儿童剧院在美国呢也是拥有极大的名气，所以说呢能在这个地方担当主演，而且是出演这么有名的剧目，足以看出 A 妹的天赋之高了。那么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分享他的新单《谢谢你下一个》。 Got so much patience, learned from the pain. Thank You Next 的来自 Ariana Grande， 这是最近发行的新单，谢谢你下一个。那么在14岁那一年呢，当同龄人还在享受校园生活的时候， A 妹呢就开始认真的考虑自己的未来了。虽然说那个时候她的主要精力呢依然是放在剧院的演出方面，但是呢心里已经有了想出专辑的想法。当时呢在家人的陪同下呢，他也是去了洛杉矶找到了一位经纪人。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他就很直接的表示，我想出一张 R&B 的专辑，也就是节奏蓝调。但是呢因为他年纪太小，14岁嘛，经纪人觉得这个想法好冒险的，所以说呢专辑的计划就暂时没有发行和往下推进，暂时搁浅了。一起来分享 A 妹和约翰传奇共同演唱的《美女与野兽》，这是2017版电影的主题曲。 Tell us all this time，True as it can be。Just a little change, small 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美女与野兽2017版主题曲 A 妹加约翰传奇。08年的时候 A 妹的音乐事业终于开始步入了正轨，当时呢她在百老汇音乐剧13当中成功的演绎了主要角色之一夏洛特，因此呢也获得了国家青年剧院协会奖。后来呢她又加入了百老汇在南非这个组织，对，这个名字叫百老汇在南非，每年呢到南非教那里的孩子们学习唱歌跳舞。那后来呢他为了方便出演音乐剧，索性离开了自己的高中，校方呢很尊重也很理解他的选择，于是为他呢就保留了学籍，定期呢还给他寄一些材料，让他可以继续在别人的指导之下自己来完成课程的学习。很努力的 A 妹哈。继续来听歌，来自依然是 A 妹的歌曲最后一次。 I was a liar. at least I'm being honest with you. You stay with me a minute, I swear I'll make you welcome free. Cause I don't wanna be without ya. One last time 来自 A 妹 Ariana Grande， 这里是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说 A 妹，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有才华的人呢，就像这个可乐里的气泡，会不断的往上冒，拦都拦不住，是不是？A 妹呢就是这样，17岁的时候呢，她在视频网站上发了一段自己的翻唱视频，唱的是什么呢？就是玛利亚凯莉的著名的海豚音的那首歌，叫 Emotions 情感。因为这首歌呢，它被环球唱片旗下的一家公司就给摁住了，相中了。就这样 A 妹的正式从音乐剧演员变成了歌手。别看当时她依然年纪不大，包括现在年纪不大哈，但是呢超级有主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音乐。他呢也很喜欢20世纪90年代的 R&B 节奏布鲁斯。那么但是呢，当时欧美歌坛的热门风格是什么呢？电音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电音，那样的感觉。唱片公司呢希望他能够跟随潮流，但是他呢却坚持将 R&B 当作第一张自己的录音室专辑的主打风格。接下来听歌，来自 A 妹加麦克米勒共同演唱的 The Way， 爱的方式。 What we gotta do right here is go back back in the time. Okay.Do she love me? Do she love me not? Love me not. I ain't a player. I just You give me that kind of something. Want it all the time. Need it every day. On a scale of 1 to 10, I'm at 100. Never get enough. I can't stay away. If you want what I got it every day. You can get whatever you need from me. Stay by your side, I'll never leave ya. And I ain't going nowhere 'cause you're the keeper. So don't you worry. Baby, you got me. I fine. I hope you hit me on my celly when I sneak in your mind. You a princess to the public, but a freak when it's time. Said you better be feeling lonely, so you sleeping in mine. Come and watch a movie with me. American Beauty or Bruce Almighty, that's groovy. Just come and move closer to me.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I'm not gonna get bored of, but baby, you an adventure, so let me come and explore ya. Yeah. Baby, you got me. The Way 爱的方式来自 A 妹加麦克米勒。那么这首歌呢收在 A 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Yours Truly 挚爱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发行的第一周呢就卖出了 13.8 万张，登上了公告牌专辑销量排行榜的冠军位置。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嘛，发了专辑就突榜嘛，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历史上呢只有15位女性歌手的首张专辑能够取得这个成绩。不过呢 A 妹也并没有因此名声大振，哎，这就有点尴尬了哈，就是歌红人不红。虽然说专辑销量可观，但是因为呢她刚刚出道，不算是这样的大牌歌手，所以说呢当时外界并没有太过于重视她。那2013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颁奖典礼邀请她演出，并没有安排她呢到内场去演出，而是把她放在了外场，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暖场歌手，预热的。那么就是别人在走红毯的时候呢他在边上唱歌啊，当一下人肉背景。那一次演出呢还是比较心酸的，他呢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演唱，并没有什么人关注他，因为在他的舞台不远处呢就是星光熠熠的红毯。不过呢 A 妹自己没有觉得心酸，因为她觉得这是主办方对于自己的一种肯定，而且呢通过这一次演出确实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自己。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 A 妹加 Weeken 合作的 Love Me Harder 用力爱我。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Let it go. If you just let me invade your space, I'll take the pleasure, take it with the pain. And if in the moment I bite my lip, baby, in that moment you know this is something bigger than us and beyond bliss. Give me a reason to believe it.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

谈星云录。 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说 A 妹，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语文老师说，优秀的偶像首先当然是遵纪守法，大到国家法规，小到文明行为都应该遵守，因为他们的时刻都在被很多人关注，他们能够以身作则去做正能量的事情，崇拜他们的人往往就会去效仿，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途径。当然如果他们做了很恶劣的事情还不知悔改，受影响的受害者同样也是他们的支持者。没错，所以说呢，明星呢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哈，其实身负重担。我们来说回 A 妹，在2014年的时候呢，她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My Everything 我的一切，这张专辑呢让她成功的跻身成为了一线女歌手，其中的主打歌和澳大利亚女歌手伊基阿塞利亚共同演唱的 Problem 问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排行榜获得了冠军的位置。但其实呢 A 妹最初并不是很喜欢这首歌，她就说哈，她说我不喜欢这首歌，它让我很烦，心里很矛盾，歌里的音呢都唱得很高，但是我想表现的是自己的中低音，不是那种一直尖叫的那个嗓子。不过呢歌曲的制作人之一却劝她说，哎，是这样理解哈，别人呢唱不了，但是呢你能唱的歌才是你的特色所在啊。那听到这句话呢，我也想起来这个早年看汪峰老师的一个采访，就有人就问他说，哎，这个请问您为什么把这个歌写那么高呢？汪峰说，就是因为只有我能唱上去啊，别人不容易唱上去啊。好吧，所以说呢，同样是因为这样一句话， A 妹呢就接受了这首歌，问题并不出所料的顺利走红了。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A 妹加伊基阿塞利亚共同演唱的这一首 Problem 问题。 Finally learn my lesson. No half stepping either, you wanted it, you just playing. I'm listening to you knowing I can't believe what you're saying. It's a million you, baby boo, so don't be dumb. I got 99 problems, but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 Head in the clouds, got no weight on my shoulder. I should be wiser. Problem， 问题来自 A 妹加澳大利亚女歌手伊基阿塞利亚。这首歌呢收在她的第二张专辑 My Everything 我的一切当中。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也对 A 妹跻身一线歌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和麻辣鸡结石姐共同演唱的《棒棒》。那么这首歌呢当年获奖无数哈，成为了当时欧美流行歌曲的爆款模板。不过呢因为演唱难度太高了，所以说这样的歌曲呢以后可能也不太容易会听到。结石姐呢就是 JCJ 的这位影星歌星咱们的中国观众在今年的歌手舞台上呢就已经领教过她的风采了。那另外呢麻辣鸡就是 Nicki Minaj， 那他是以节奏和速度兼备的说唱见长。不过呢在这两位歌手模范级的演绎之下， A 妹呢丝毫不怯场，流畅的高音的非常惊艳。当然了其实呢这首歌也有一些瑕疵，三个人的性格风格呢都太明显了，而且呢又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呢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呢有点像是在各唱各的，并不是在合在一起唱。好吧，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首三大歌星合在一起唱的《棒棒》。 Bang bang cocking it, Queen Nicki dominant, prominent. It's me, Jess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 sorry. Riders up like a Harley, then pull off in this Ferrari. If he hanging, we banging. Phone ringing, he slanging. It ain't karaoke night, but get the mic 'cause I'm singing. B to the A, to the N to the G. B to the A, to the N to the G. Hey. 棒棒，来自 A 妹加麻辣鸡加结石姐。这首歌呢收在 A 妹在2014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我的一切》之中。那凭借这张专辑呢 ，A 妹的歌唱事业突飞猛进，就不再做暖场歌手了，也不用再给别人的红毯仪式当人肉背景了。这一年呢，她承包了很多重量级颁奖礼的开场表演，并且呢陆续抱回了多个重量级的奖项。那么在年底的时候呢，又和泰勒·斯威夫特、黄老板、艾德·希兰共同登上了万众瞩目的大舞台献唱。那么第二年呢，她又推出了自己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危险女人》。那么这个时候呢 ，A 妹在中国就已经有一定的名气了。专辑发售后的48小时，在中国就突破了白金唱片销量，发行10天之后，更是拿下了双白金销量认证。 那么在其他国家的销量呢也很可观，发行首周呢在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等12个国家都拿下了冠军宝座。那么同名单曲《危险女人》还被某著名音乐杂志评为当年最好的30首歌曲之一，太厉害了哈，一下子就井喷式的爆发了。一起来分享 A 妹的这首 Dangerous Woman， 危险女人。 Permission, made my decision to test my limits. Cause it's my business, God is my witness. Stop what I finished. Don't need no holder, taking control of this kind of moment. I'm locked and loaded, completely focused. My mind is open. All that you got's gonna skin on my neck.I'm bulletproofing, know what I'm doing. The way we're moving, like introducing us to a new thing. I wanna save it for later. The taste of flavor, cause I'm a taker, cause I'm a giver. It's only nature, I live for danger. All that you got, skin to skin on my deck. Dangerous Woman， 危险女人，来自 A 妹。一线说对 A 妹不太熟，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歌手，听了这期节目感觉就是啊，这首歌是她唱的啊，那首歌居然也是她唱的，好吧，那么这就是对一个歌手的真正认识的开始，也挺好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A 妹从一位小公主的感觉蜕变成为了成熟而危险的女人，当然危险是加引号的。那么在第三张专辑《危险女人》之中呢，她向歌迷展示的更多的都是自己很成熟的一面。幸运的是呢，这一次转型并没有让歌迷们感到不适。那么种种迹象都表示呢 ，A 妹的事业又要更上一层楼了。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她却遭受了职业生涯里最大的一次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呢，放在任何一个歌手的身上都称得上是灾难。去年呢，他举办了全球巡回演唱会，不过呢，巡演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时候，在演出结束散场时，现场突然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2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 事发之后呢，A妹一度处于这样精神崩溃的边缘，她非常自责，觉得这一切呢都是因为她，甚至呢都想要放弃唱歌。不过呢，在大家的鼓励之下呢，她算是从阴影当中走了出来，而且呢，她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她呢承担了全部遇难者的丧葬费用，并且呢重新回到曼彻斯特，联合众多歌手举办了慈善晚会，替受难者募捐。那么这也是后来为什么 A 妹的演唱会安检级别特别高。那么当时呢，在咱们中国的几场巡演，安检也是最严格的，命令只能携带透明塑料袋才能够进入场馆。继续来听歌吧， No tears left to cry，无泪可流。那么这是他也是在经历曼彻斯特事件之后专门创作的一首歌曲。 We turning it up, yeah, we turning it up. Ain't got no tears in my body, I ran out, but boy, I like it, I like it, I like it. Don't matter how, what, when, who tries it, we out here vibing, we vibing, we vibing. Even when it's raining down, can't stop now, can't stop, so shut your mouth.The colors in you, I see them too, and boy,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We're way too fly to partake in all this hate. We out here vibing, we vibing, we vibing. Come on, even when it's raining down, can't stop now, can't stop, so shut your mouth. 无泪可流来自 A 妹。那么现在呢，她在全球各地都有很多很多的支持者，在社交网络上她的人气呢也是超级高，超过了好多人，比如说梅梅啊、 Bieber 啊等人。那她的成功的原因也是很多面的，首先她的实力不容小视，其次呢她的长相很有意思，她是停留在了这样的东西方审美交集的那一部分。还有呢，就是在过去的几年之中，像他这样的能够给人带来正能量的年轻偶像很少，他呢算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当然了，很多人还是更喜欢他的敢说敢做敢当的性格，一直以来的努力等等这些优秀的品质。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是 A 妹的歌 Break Free 解放。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说电影为大家播出的是追捕的下集，明天见喽。 Take it, I should have said it before. Try to hide it, fake it, I can't pretend anymore. I only wanna die alive, never by the hands of a broken heart. Don't wanna hear you lie tonight, now that I've become who I really am. This is the part when I say I don't want it, I'm stronger than I've been before. This is the part when I break free, cause I can't resist.